所以这两天呢，这个降雨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就是大家出行要注意这个防雨，做好防雨的准备，就及时收听这个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然后气温方面呢，就是今天就也是有这种闷热的感觉。目前，北京城区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在28度左右。气温呢基本上就是在28-29度，到最高有些地方可能能达到30度。但是呢，由于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目前本市的空气湿度是相对湿度是在60%左右，这样的闷热感呢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种天气呢，就是大家呢要是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呢，还是注意适当的注意防暑，多补充水分。就是这样的。那在咱们北京就是周边的天气呢，也受到这个系统的影响，特别是北方地区呢，今明两天呢都会有明显的这种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呢在今天的上午10点呢也发布了这个强对流的天气蓝色预警。就是预计从东北的黑龙江、吉林到辽宁，到河北的南部，还有天津、山西，还有河北、河南这些地区呢，都会有这种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就是包括这个雷暴大风、冰雹天气，还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降雨天气，都是短时强降雨，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就是这条雨带的影响还是比范围比较大的，所以呢，它就是对大家的这种出游呢会有一些影响，就是要多关注这种天气的变化。然后南方地区呢，就是主要是关注高温，就是目前从杭州到搭乘这个杭州、上海、长沙、福州，还有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在今天一直到20号都是这种持续的这种闷热高温天气，所以就是对大家的这种去这些地方呢，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主持人， 好的，谢谢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旅游方面的天气的介绍，我们下时段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每周新的请假理由又来了，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都在每一周的这个时间呢，跟大家了解世界各地旅途上的奇闻异事。能不能构成请假理由呢？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大家有一点勇气啊，有一点走出去的勇气。今天的这个勇气这个事情呢，我们先搁在一边，我们先来看看非常非常诱人的一份工作。刚才说这个请假，这个工作就不用请假了啊，这个工作如果要做的话，你基本上就在假期当中， 就这种工作就是啊，每一份工作都是一种享受，对不对？干一行爱一行。 好，生活就是在度假。 对。 但是呢，我们要说的这件事情，可能大家在前些年啊听到过类似的消息。 是。 不过这个好消息它又来了。 嗯。 前年如果你没有机会啊，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特别适合你的这样一个工作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依然是发生在南半球。我记得在2013年的时候，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是这个地方， 是吧？ 就招过， 也是这个国家是吧？ 对， 澳大利亚 就是这片地方。 澳大利亚的哪个地方呢？ 大堡礁。 招过什么样的工作呢？ 就是很理想的工作就对了。总之呢，这一次他们的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正在为一份理想工作而招人。他们管理局呢近日刊登了一个招聘启事，诚招任期为2年的落岛看守员。 听着耳熟吧？ 嗯， 前一年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大家纷纷激动了一阵儿。 啊，当时很多人都觉得我是最好的选择。 嗯， 然而呢，当时要求比较高， 对， 是吧？ 但是也有人犹豫，就是说，哎呀，会不会好山好水好无聊， 枯燥是吧？ 对对对， 像个鲁滨逊似的待在岛上是吧？ 但是结果最后发现了有人去应聘成功之后，又后悔的不行。 哎，那么这次千万不要犹豫啊，走过路过你一定要听一听。这个洛岛，你刚才提到这个岛呢，其实就是位于昆士兰州，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道格拉斯港东北方向15公里处的一个岛。它是一个被超过150种珊瑚礁包围的小岛。 嗯， 啊，一听就非常美啊。 是， 珊瑚群当中生活着众多鱼类和软体动物。浮潜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去，哎，近距离观看过，但是可能也听到过忠告，就是千万不要拿手去碰它。 对， 对吧？ 那么，因为上一任的看守员个人原因辞职了，大堡礁的海洋公园管理局呢，现在就推出了为期2年的新的工作合同。 有空缺哦，大家千万要，一定要看准这个时机啊！这个洛岛看守员到底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嗯， 如果您几年前曾经了解过上一任的这个看守员他们做的工作，现在已经差不多忘记的话，我们再重复一下。 嗯， 这个工作呢，要求受聘者在岛上的一处古老建筑中生活2年，还是古老建筑啊，听像古堡，但是肯定没那么大。日常工作包括有打扫这个堆肥厕所， 嗯， 啊，因为有很多环保的设施啊， 对， 然后照顾50000名岛上的观光客， 不少呢，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啊，这个照顾这两个字呢，也没有那么的辛苦，是吧？因为游客嘛，在岛上它是自由活动的， 对， 嗯，另外呢，需要不时的浮潜一下，来定期的观察记录岛上的一些生物的生存情况，比如说你浮潜的时候可能观察的是鱼类，如果你在岸上的时候，你观察的是一些鸟类，像斑黄鸠它们的生存状态， 都没听说过这种鸟类， 嗯， 所以估计只有那儿会有，比较少。 这词儿我是第一次组起来。 嗯，斑黄鸠。 黄鸠。 嗯，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要求受聘者担任看守员期间，不得再从事其他的全职工作， 就是不能兼职啊。 对，这个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本月的31号为止。 嗯，其实，在几年前的那份工作的应聘的须知当中呢，也没有那么明确的是条条框框， 嗯， 说你必须是哪国人， 嗯， 你必须有多高，你长什么样，或者你有多少种外语的经验，当时并没有这些说明。但是呢，我想那么多的人要去应聘这份工作，所以呢，这个水涨船高啊，门槛一定不会低。 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挑选的一些标准， 就是要 PK 一下你就知道啊，可能我有点弱， 但至少可以去试一下嘛。 啊，浮潜对你来说不难吧？ 哎呀，浮潜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也没有什么门槛啊！ 啊，但是你有一个唯一的不足， 什么？ 不认识斑黄鸠，对不对？斑黄鸠也不认识你。 我觉得还有一个不足就是我不认识路，可能会迷路。 岛上不存在 啊，走一圈就回来了， 无所谓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其实澳大利亚这样的工作呢，时不时就会出现。 是， 他们那些岛啊，需要的这个工作岗位实在是太多了。 嗯。 好， 接下来这个目的地呢，可能， 啊， 哎， 也差不多嘛，离得很近， 离得不太远， 嗯， 通常会串成一条线哈， 嗯。 如果你去澳大利亚应聘工作没有应聘上，也不用着急，去旁边这个国家新西兰 啊。您还有别的这个差事，我们可以去应聘一下。 没有工作机会，但是有旅行的机会 啊， 嗯。哎，新西兰喊各位去采猕猴桃。 哎，你别着急啊。我们说猕猴桃，突然想奇异果。 奇异果，对， 啊， 就通常很多人会把就是说什么国产的叫猕猴桃，进口的叫奇异果，其实不是， 啊， 人新西兰也叫猕猴桃， 也叫猕猴 桃，就是不同叫法， 哦， 翻译过来的不同名字。 哦， 嗯， 反正我小时候啊，就是我们家乡那儿， 嗯， 猕猴桃很正常， 对， 满山遍野都是， 是吧？ 我小时候喝猕猴桃汁长大的。 哎呀，真的吗？ 真的 啊，那北京也有，北京也有野生的猕猴桃， 野生猕猴桃在中国很普遍的。 对对 对， 对。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很多人呢，他也很喜欢新西兰口味的，就是奇异果， 还有金果，就是黄色的那个。 嗯，它大小个头啊，还包括它的味道啊，还是有一些不同，因为生长在不同的区域。 嗯， 那新西兰呢，出产猕猴桃，这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事情。眼下呢，据说到了收获季节。然而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新西兰的普伦蒂湾地区啊，确实也是有这个工作机会的啊。 嗯， 因为劳动力特别短缺。 嗯， 急需1200个人帮忙采摘。啊，如果你采摘你说功夫不好的话，没关系，还有一份工作，装箱。啊，猕猴桃装箱， 嗯， 大概要装多少呢？2000万箱猕猴桃。 我觉得对于咱们的中国游客来说，就知道这样一个消息以后，不是一个就业机会，而是一个很好的吃的机会。不用帮你们装箱，我们现场帮你吃完，对吧？ 就是这样，以装箱的名义帮你吃。 哎，嗯，我们付钱没问题，对吧？该收多少钱收多少钱。 那这事儿你出钱我去吧。 新西兰社会发展部宣布了和相关领域的领导者、业内专家以及政府部门讨论，为应对用工荒呢，截止到6月8号，允许持旅游签证的外国人提出条件、变更申请，帮助完成这个收获季的猕猴桃采摘和装箱工作。你知道新西兰的工作签其实还是挺难申请的。 对啊，那人现在说了啊，你旅游签证去了以后呢，可以申请变更。 对，我只要证明我能帮你们装箱，我能帮你们采摘，对吧？我爬树，这技能不错，你只要证明，你就可以改签你的旅游签证。前提当然是你有时间。 这样爬树不用你，我上，你在底下 接着。 然后你给我留一份就行。不要全吃光。采摘，我想这个女孩子应该还都是高手吧？ 为什么呀？ 就是樱桃啊，什么啊，草莓啊。 难道不应该男生摘我们吃吗？ 有男生摘，还有你们吃的机会吗？刚才说的这两份工作，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其实旅游观光的时候，顺便去吃一吃哈，饱饱口福也挺不错的。 对对对。 啊，说完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我们来说另外一个英语地区的国家。这个国家呢，这个趣闻多。 对，那就是英国了。英国有个女孩扮成了塑像，于是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咱们今天不停的在说找工作，这是怎么了？外头是。 对，有用工荒嘛。 对。在中国感受不到哈，经济都挺好的。这没想到咱们这个南半球啊，欧洲国家感觉好像都有点经济不太景气的样子。 但是事实上有些工作呢其实也不太好找，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为了得到这份工作，英国的这个女孩真的是把自己豁出去了。这个英国女孩叫做杰德·德莱尼，她呢把自己啊全身上下都涂成了金色，扮成了一个，大家知不知道在美国纽约那华尔街的有一新地标，是一个青铜塑像，叫无畏女孩。 没错， 她把她自己打扮成那样子，你可以看看图片啊，那个样子。然后呢，在一家广告企业门前呢，她站了几个小时。她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这个工作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得到的。但是呢，她这么一站，这个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站在那儿啊，其实是会引发轰动效应的。所以呢，就成功的引起了他们企业高层的注意。 来说一下这个女孩的这个简历哈，现年23岁，先是在布里斯托尔艺术学校的这个去学习艺术设计，然后进入了格洛斯特大学学习广告。毕业之后呢，她特别想要进入麦肯广告公司工作。这个广告公司确实 大家 挺有名的， 有了解的就知道啊，这个要进去不容易啊。 对，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当然是想得到这份工作。他先是找来类似无畏女孩塑像身上的裙和鞋子，然后用丙烯酸颜料把它们涂成了金色，又请化妆师把自己的头发、脸还有其他裸露在外的皮肤都涂满了金色。 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鞋、衣服你是很好把它涂色的。身体其实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或者说有些人他就不敢这么做。 是， 但这女孩子为了得到工作，真的是豁出去。 9号来到了麦肯公司门前，双手叉腰，昂首站立，化身成了一个真人版的塑像。而且呀，他在地面上还镶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知识女性领导者的力量，它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原版塑像上就有的， 在纽约那个地标的那个地方，就地面上写着这样子。 对，然后德莱尼呢就效仿了，在面前也放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知识女性在广告业的力量。 这个德莱尼的造型呢确实是非常的惊艳啊。这个其中呢，很多很多的这个游客或者说在这个过路的人啊，他都会注意到这件事情，注意到他这个人。那其中就有一个包括麦肯广告公司董事经理的安迪·里德。这个里德经理说了啊，他们收到大量毕业生的简历，而这个德莱尼呢，并没有这么干，他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叫行为艺术啊，脱颖而出。他们于是乎就安排这个德莱尼啊，从14号昨天开始进公司实习了。一个月之后。考虑一下是否转正。 这种方法确实是比较博人眼球哈。但是是不是真正能够进入这个公司，还得看他的实力。就是进入之后获得了这样一个实习机会，转正还得再看一个月之后的观察期。 关键啊，这个问题在于你要去找的是什么工作。就是有一些工作呢，它跟艺术相关，你比如说广告公司这个工作 需要创意， 他就有这么好的一个自己的想法。 对， 而且 但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靠这样的类似的方式去获得的。 哎，对， 有些工作并不适合。 我想一想啊，如果是这样的，我还有一些工作也可以，你比如说门童。我弄成这样是吧？我站在 老板超开心的。 对， 因为走过路过都不会错过， 都会看看我嘛，看看这家公司。 是。那这位聪明的女孩表示呢，那天她以塑像的姿势站了几个小时，确实有些不舒服，但是还好站在那儿我可以思考一下人生。 多好的心态。 嗯，总之呢，德莱尼也鼓励像他一样的大学毕业生求职的时候呢，不落俗套，主动的去表现，要创造机会，而不是等待机会上门。如果觉得什么事儿是值得奋斗的，就去行动。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观，还是确实值得赞同的。 一下让我想起了很多的门前的工作，刚刚说门童其实都不准确， 代客泊车， 快餐店门口 啊， 是不是过去 发传单？ 过去有那个打扮成某一种爷爷形象的 啊哈 啊，上校形象的， 对，或者是人偶啊， 哎，这个东西非常管用，因为吸引孩子。 对， 就是一般快餐店都是吸引那个全家老小的嘛。 对对对， 这种打扮、这种造型是最能够迎人的。 嗯， 刚才说到的这个工作，确实来之不易。我们希望他在多少号来着？应该在一个月之后， 对，下个月的14号就可以确定能不能转正了。 嗯， 但是这是女孩通过自己的创意和自己的勇气去获得了一个实习的机会。那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你在真正的获得了这份工作以后，之后的坚持还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位坚持， 接下来这位真的他在坚持，获得了一个特别难能可贵的机会。 来，我们认识一下这位英国朋友，叫做马丁考特。 嗯， 据说他18岁开始他就做这份工作。 嗯， 干嘛呢？送牛奶， 很平凡很普通的工作吧。 嗯， 但是到现在69岁了，依然在中年无休的做这份工作， 从来不请假不休假， 工作50多年了，真的。嗯，只有一天因为天气实在是太恶劣，阻断交通，他没办法出工。 嗯，路断了， 对，耽误了那么一天。 对， 那么凭借这样一份敬业的精神， 嗯， 这位马丁考特获邀过些时候参加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白金汉宫花园主持的一年一度的夏季派对。 哎，这有点劳模的感觉吧。 哇， 是吧， 真的，就这种 发一个奖章吧。 对，这种机会对于英国人来说简直， 对，就是他们心目当中有这样一个愿望， 对于皇室的， 对，是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如果说他这种愿望把它类比一下的话，就像是很多人心目当中要实现一生当中的一个梦想。 对 啊，并不见得他要跟他做什么， 对， 或者说他有什么样身份， 对， 但是这个梦想呢能够完成，对他们来说就是非常幸福的。 嗯， 我们来说说这个考特的事情吧。马丁考特呢家住在威尔士的兰弗伊斯特，送牛奶的工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挺辛苦的。为什么？因为你上班之前你就要拿到牛奶，对不对？ 新鲜的牛奶。 所以他每天凌晨3点半会起床， 嗯， 给附近的350户人家来送牛奶。 嗯， 用他自己话说，即使去白金汉宫他也不会耽误送牛奶， 送完牛奶再去白金汉宫， 因为这个派对是下午嘛。 对， 他可以比平时起得早一点啊，然后送完牛奶再出发，再早那就2点1点了啊。 嗯， 然后晚上回家第二天继续工作。 他很爱这份工作，喜欢经由这份工作去聊天，去交朋友，认识一些有趣的人。他说自己还因为这份户外工作身体健康，从来不用请病假。 嗯，这个马丁考特的客户呢最近又增加了6户，他非常开心。他说大家似乎在回归喝玻璃瓶装牛奶而不是塑料瓶，这对于我和环境都是好事情。 哎，确实是这样，玻璃瓶装这样新鲜的牛奶它其实它的纯粹度也更高一些。 这个刚才你不是刚才提到说它中断了一天吗？ 嗯， 我们回顾一下那天啊。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啊？ 1982年。 哎呦 啊， 天哪， 赵亮出生那一年啊。 哎，你怎么跟我上上节目的时候想着别人？ 你没有出生啊， 过分。 你还很早很早呢。1982年那天呢，暴风雪阻断了他们那个地方威尔士大部分的地区的交通，那一天就是他唯一没有送牛奶的一天。 哦， 我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其实大家可能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人有这种同样的经历吧。那个时候送牛奶的工作呢，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有的。 对， 怎么样送？我的家乡是这样的，一个骑着家重自行车的，有可能大叔，有可能小伙子。然后呢，那时候我还小，然后我就看着这叔叔们，不管是刮风下雨，如果是下雨天，他会穿一个大雨披， 嗯， 他的那个自行车的两边两个架子分别放着两个大的铁桶， 嗯， 这两个铁桶里面都是牛奶， 哦， 然后他到了我们的这个院子旁边的时候， 嗯， 他停完车，他就会在一个小桌子上发现，这个桌子上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玻璃瓶， 嗯哼， 可能是原来的酒瓶，可能是那种，你看到像医院当中液体瓶，那种瓶子，其实都是把它弄干净了来装牛奶的。 嗯， 他会拿一个漏斗放在瓶口，然后用提子把牛奶灌到这个瓶子里。你知道那个打酒用那个提子？ 我懂，我懂。 就这样一下一下，大概一瓶有半斤的，然后有人拿2个瓶子要喝1斤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彦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摆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继续来看看旅途当中那些奇闻异事。刚才说到的都是好人好事是吧？比如说这个劳模式的英国的送奶工， 对、啊、还有为了自己的梦想去这个勇敢的去追寻然后去突破的小女生、 嗯嗯、对。接下来咱们说的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虽然不算什么好人好事，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叫评选也好，榜单也好，往往都是评最前面的那些，是吧？ 对，但是也有末位淘汰制的。 比如说啊、你说的这个，我突然想到那什么金酸梅奖啊， 啊，金扫帚奖。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其实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是因为在英国啊，他们据说每年也会评选一些叫最差的地方。 嗯。这一次英国的铁路监督组织叫交通聚焦呢，就做了一项调查，格拉斯哥女王大街车站呢成为了英国最不受欢迎的火车站、 嗯、 而最受欢迎的火车站，哎，伦敦的国王十字车站， 这太有名了。 我觉得最受欢迎这一点不见得是它的设施或者怎么样有多好，而是因为游客们都慕名而去，主要是因为哈利波特 景点。 对，主要因为它是景点 是吧、哦、要是没有哈利波特的话能是最佳吗？ 嗯， 不太可能。 格拉斯哥女王大街车站成为了最不受欢迎的火车站。 去过这 个地方？我去过，我去过。 怎么样感觉？ 没觉得，因为英国的火车站 基本都那样哈。 对，因为太早了。 我们也非常，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啊，就是说看到他们评选两头， 嗯， 就是把最佳和最差都评出来。 是的， 这个刚才你提到那名字叫 交 通 聚焦 组 织、嗯、 哦，这个呢，他们的组织啊是去年的9月到11月调查了一下，就是英国乘客们对于英国火车站的满意度， 嗯， 然后呢，评判标准呢包括有以下的一些方面：列车抵达时间， 就准点嘛， 嗯， 然后那个候车室， 嗯， 和车站整体外观， 嗯， 结果呢就显示说，这个苏格兰第三大繁忙的火车站，刚才你说的这个格拉斯哥女王大街车站，58%的满意率成为了不受欢迎车站，也就是说，有100人里面一半以上的人都不太满意。 嗯，那现年46岁的一个乘客叫约翰麦金尼斯，他是当地人，他说了，带亲朋好友来这个火车站太尴尬了，我的朋友们无法相信这个地方居然一团糟。 嗯。他们 评价确实挺低 的，他们能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已经说明问题了啊。 嗯、 就是本来大家觉得哎呀就过去就行了，就这地方更差， 对， 实在受不了了。 是的，那格拉斯哥女王大街车站呢，其实确实挺繁忙的，每年要接待大概2000万人次的乘客， 嗯、 预计2030年接待量会增加到2800万人次。这座车站呢，去年就升级改造了，预计会到2019年的6月份完工，相信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提升吧。 哦哦、在改善当中， 嗯， 据这个英国的这家交通局将来调查呢，伦敦的国王十字车站，接下来还有圣潘克拉斯和伯明翰新街站和雷丁站，以超过90%的满意率名列火车站最受欢迎程度排行第一到第四名。 嗯， 然后接下来的伦敦盖特威克机场车站、牛津车站和克拉法姆枢纽站，分别以66%和67%以及69%的满意率位列倒数第二、第三、第四名。 所以你看，盖特威克机场车站其实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枢纽 啊， 因为你要去伦敦就两个机场嘛。 要换乘火车的话，就是在这里是吧？ 对，盖特威克机场、嗯、这车站也挺重要，结果它是倒数第二哎。 哎，这牛津车站跟牛津离得远吗？ 我不知道，我当时去牛津没有坐火车。对， 你看它这个枢纽站，我发现在里面还出现的挺多的。 对， 刚才说这个克拉法姆这个枢纽站，像枢纽站一般来说啊。都会有比别的那些车站更复杂的交通环境。 对对对对， 因为人来的太多， 对，也需要很麻烦、 嗯、 一不小心就会走错。 嗯，大家也可以来自己心里评选一下啊、你身边的这些车站哪个是最好的、 嗯、 哪一个还需要提升。 现在很多城市也都有自己的车站哈。 是。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环球趣闻录，说到拍品。这个收藏哈， 嗯， 洛克菲勒藏品拍卖创了22项世界纪录。 嗯， 通常讲这样的趣闻的时候，就是听那些价格， 嗯， 拍卖的价格都是赏心悦目的， 嗯， 因为那些数字都是我们不曾经历过的 天文数字啊。 嗯， 当然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艺术的价值和魅力。 嗯， 美国已故的这个富豪佩吉和大卫洛克菲勒夫妇的私人藏品，他们在拍卖当中呢创下了这么多项记录，其中呢总价达到8.3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大概是52亿6900万，这样呢就成为了最贵私人藏品的和珍宝的一个记录。 嗯，佳士得拍卖行呢是以佩吉及大卫洛克菲勒夫妇珍藏为主题，从5月1号开始就举行了多场的拍卖会，在11号美国纽约最后一场拍卖会结束的时候，累计成交价达到了刚才讲的8.32亿美金，几乎2倍于先前的世界纪录，也就是09年在法国巴黎拍得的4.84亿美元的设计师伊夫圣罗兰遗产。 哦， 嗯。 这个是太厉害了，也就是说上一次就是伊夫圣罗朗他的是最多的， 是 这回呢被洛克菲勒超过了。佳士得方面说呢，计划拍卖的1500多件洛克菲勒的藏品全部都成交了。 嗯， 除了拍卖成交总价最高，那么他们的藏品当中呢还有7件拍出了创作艺术家作品最高价，还有一套瓷器拍出同类藏品的最高价。 我们来看看这次拍卖活动当中都有哪些单品哈。首先成交价最高的单品是毕加索1905年绘制的拿着花篮的女孩，最终是以 1.15 亿美金大概折合人民币7.28亿元吧、 嗯、 成交、 嗯、 超出先前1亿美金的估价。 那这个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原来有好多人不是那毕加索先生最开始的时候没人要了是吧、 嗯嗯、 后来就不行了吧，你看。 对呀、啊， 哎呀，这个还是得有眼光。 是的， 除了他之外呢，莫奈的绽放的睡莲和马蒂斯的侧卧的宫娥和玉兰花分别以8400万美元和8080万美元成交，都超过了这两位艺术家先前作品拍卖的最高纪录。 大卫洛克菲勒是美国石油巨头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是美国19世纪首位亿万富翁约翰洛克菲勒孙辈中最后辞世的一位。他和妻子呢分别在1996年和2017年去世、 哦、大概是去年才去世的、啊、 对，他们都收藏大量的艺术品，而且热衷慈善。 嗯， 那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呢，洛克菲勒家族决定把拍卖的全部所得都捐给慈善事业。 点赞啊、 嗯、 这个确实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这样做。 说到的这件事情呢，是刚刚发生在佳士得拍卖行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这些藏品，关键是这些藏品的艺术价值之高，是我们很多很多人都非常的羡慕的。如果大家有机会来收藏的话，我觉得收藏本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文化的活动。 是。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两天也在网络上非常热闹的一场比赛。这个比赛呢是自己来挑战自己，他挑战了世界上最高的记录，是来自巴基斯坦的一位男子。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你知道特别的搞笑。 我就想提示一下啊，很多的这个记录呢，我觉得是挑战者自己自发的，就是自己发明，或者他有一些真的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他的某些器官可能特别的结实，所以大家听完以后呢，也不要就刻意去模仿。 你说的太可怕了，我想到胸口碎大石了。 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真的，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 什么 视频啊，就是你看了以后你会觉得怎么样呢？你会觉得这是在拍一个小一个电影嘛，一个故事嘛，就那种感觉，一个滑稽戏似的。但是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巴基斯坦，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巴基斯坦因为在很多城市，你知道什么卡拉奇啊这样的地方啊，在每年夏天的时候是最热的，世界上最高的温度可能会产生在这里。 所以就是苦中作乐啊。 哎，另外呢，他也会带来很多清凉的感觉哦，因为他要干什么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巴基斯坦的男子，叫做拉希德·纳西姆，他在一分钟之内用自己的头啊，敲破了51个西瓜。 可以理解了，因为太热了，需要西瓜。 对。 来， 他敲破你吃就 行。对，他来敲你来吃。那这个创下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这位男子呢，先前这个记录是一分钟用头敲破43个西瓜。 这是别人吧？ 当时那个创造者是德国人。 对。 塔夫奇艾哈迈德，德国人敲西瓜，我觉得是有点无法理解的。 他们应该做的是不同的工作嘛，是吧？我说的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男子叫纳西姆，他只有32岁，来自卡拉奇。哎，卡拉奇啊，还是我刚才说温度最高那个。他是一位习武者啊，练武术的。然后呢，开办过一个武术学校。这段视频呢，拍摄在卡拉奇一所高中。纳西姆啊，在这个视频里面，他的面前摆了一整排的西瓜，在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人员的见证之下。凭借他的铁头功，这算什么铁头功呢？砸西瓜啊，然后一把这西瓜给砸破，一分钟之内一共砸破了51个西瓜，创下记录之后，他非常高兴，因为这是可能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到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那你说这要是用的是咱们大兴的爆裂瓜的话，是不是有点太容易了？ 哦，换品种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对不对？ 哎，那你有心来刷新他这个记录？ 哦，不用。据当地媒体报道说呢，铁头破西瓜是纳西姆创下的第26项世界纪录 啊！我还搞错了，也就是人家有原来的记录哈。 所以说他之前的记录，大家就知道他真的是铁头功了，因为他曾经在一分钟之内用头敲破了43个椰子，是椰子。我们家开椰子都会把刀给弄坏， 是有开椰子专门工具的，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铁头功，西瓜不算吧？ 还有一分钟之内用右手徒手碾碎281个猕猴桃啊，不是 核桃，对不起，这是我看见的，这是我看了一个视频的 核桃，我的天哪！ 你知道这个也特别厉害啊， 而且他还有用头开瓶盖这样的特技， 头开什么？ 瓶盖。 我知道筷子开瓶盖的， 对，我也知道， 我知道打火机开瓶盖的， 对， 牙齿开瓶盖的，我都 知 道，头开瓶盖怎么开？ 妈呀，好疼啊！总之吧，纳西姆说了，为了挑战铁头破西瓜记录，他准备了半年6个月时间。他说，打破记录为他赢得国人的尊敬和喜爱，这鼓舞着他继续向前挑战新的记录。他的目标不是多开多少个西瓜，而是创造50项世界记录，因为创造记录让他快乐。 他原来是26项了，现在已经是26项了，是吧？ 对， 还有24项， 还差不到一半吧。 而且他都跟这些就是水果啊，什么这个核桃、椰子， 跟吃的有关， 对吧？ 可能体型也不小。 嗯，而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觉得挺欢乐的。大家如果想减减压的话，你可以看一看，挺好玩的。 他叫纳西姆啊，各位可以上网搜索一下这个用头敲破西瓜的这个视频。 来吧，今天最后咱们既然说到了吃，咱们就吃到底吧。 嗯，这个热量有点高。 哎，真是。我吃这东西无所谓，长 不 胖， 长 不胖。 但是这个一般热量高的东西都通常让人无法抗拒。 嗯， 这种东西叫做奥利奥。 想想那广告词怎么说的？扭一扭， 舔一舔， 舔一舔， 泡一泡。 对，奥利奥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是享誉世界的这样一家饼干品牌啊。 嗯。 最近呢，他们在这个叫巴林的麦纳麦市。制作成了一个世界纪录的饼干，是世界上最大的奶油夹心饼干，庆祝当地的新开的工厂。 这又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来报道了，说这个工厂的饼干工厂的员工哈，4月16号用制作常规奥利奥饼干的生面团和奶油等原料，制作成了一块超大的奥利奥。